哎，老叶，主动向星星这边打招呼的不是别人，正是家事老板陶轩。一边喊着，一边已经快步迎了过来，口气、举动无不透着亲切热情。一时间，陈果都有些恍惚了，自己没认错人吧？叶修笑了笑，朝对方抬了抬手，就算是招呼了。过来的挺早的。 陶轩笑容满面：“你们也是。”叶修说。陶轩的目光从星星战队的成员身上一个一个的打量过去，他也是圈内老人了。魏琛、孙哲平这些人，他努把力还是可以认出来的。不过，作为一支豪门战队的老板，他当然没必要费那个劲儿和两个已经过气的选手攀什么交情。 所以也就将两位就当寻常选手一概而论了，点了下头，就当是和星心的所有队员打了个招呼。真的有点没想到啊，你这队还挺有点意思。星心是吧？哼，早没看出来啊，原来咱们的邻居里也是卧虎藏龙。陶轩说着，朝身后自家的队员们笑着。老板笑。 大家能不帮着暖场吗？顿时，家事战队的选手们都咯咯咯地笑了起来。陶轩说笑了一句，也不等星星这边有人回应，目光却是定格在了星星战队的一人身上。唐柔，星星战队真让陶轩产生些兴趣的就是唐柔。不过，现如今家事在战斗法师这个位置上有孙翔这张王牌。 陶轩倒没有任何要更换的心思，只是看到这位一个选手在星星这样的队伍中，他比其他那些对唐柔有兴趣的战队更加觉得惋惜。唐小姐，幸会。陶轩此时抛下所有人没理，单找唐柔打了个招呼。唐柔这出身，那也是经过很多事儿的人，任何场面都绝对拿得住。 对陶轩的问好恰到好处的回应了一下后，就听陶轩说：“哎呀，唐小姐这样出色的人才，可千万不能被埋没了。这场比赛之后，如果有兴趣，随时可以联系我，这是我的名片。”“喂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？”陈果旁边一听就火了。陶轩这字里行间是满满的目中无人，当众拉拢选手不说。 还暗示星星铁定会出局，<笑>没什么意思。陶轩笑笑，语气潇洒，因为这时候唐柔已经接过了他手中的名片，点了点头，道了一声谢谢。那就不多聊了，晚上比赛再见。陶轩随即招呼家事战队的选手，就这么扬长而出。队中选手跟个老板。 个目不斜视，只有苏慕城落在了最后。旁若无人的留下来找叶修、陈果他们说起了话。前边陶轩当然也知道，不过回头扫了眼后，却也没说什么，就带人离开了。这人真是太气人了，你们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？ 陈果左右看看，这什么叶修啊、魏琛啊，平时气气人来都挺拿手的。 这会儿怎么都这么消停了？我就觉得吧，这个大老板亲自跑到我们跟前来干垃圾话这种脏活也挺不容易的，得给人这个空间表现。魏晨一本正经地说着。哦， 那人是谁啊？ 这时，像安文义、罗吉都好奇地问了起来。陶轩满以为自己是个人物，但是他却忘了。 他这个人物有点太大，一般人都接触认识不到。他来干这脏话确实挺上心的，但是很遗憾，星星这边甚至有人连他是谁都没搞明白，就冲他朝唐柔发名片这样的举动。星探吗？如果让安文义和罗辑直接猜的话，八成会得到这个答案。陈国这下气也生不起来了。 拉着苏慕城问长问短，各种家长都聊，却在这大赛将近之前，一个字儿都不带荣耀的。显然，陈国想避开这个敏感话题。 毕竟苏慕成的立场无论再鲜明，这场比赛他们是对手。就说拿出职业的态度去面对，但真实的内心又会是怎样呢？所以陈果觉得还是不聊这个的好。进了场馆，双方战队都各有专人接待，苏慕成到底还是得回家室那边。两队随即各被带去了他们各自的休息室。比赛赛场已经布置妥当，而后双方可以各有两个小时去适应场地设置。 家室战队说可以先让诸位先进行场地适应。 接待人员随即传了个消息。 哦，替我谢谢他们。 叶秀点点头。 好的，我会转达。 接待人员随即礼貌地离开。星星一堆人在这宽阔的休息室里溜着弯，连魏琛都是感慨万千。他还在联盟的年代，即便是职业队也还没有这么好的比赛条件。体育馆，笑话，那时候哪需要这么高的容纳度啊，随便找个能装几百上千人的会议中心什么的就能举办一场比赛了。而现在连10年都不到，就发展到了许多战队都有自己专门的比赛中心。荣耀职业化的发展速度只能拿日新月异来形容。 不错不错，真的不错啊。 魏晨摸摸这儿看看那儿，各种参观完了精神抖擞，挥手一招呼， 来，让我去见识一下现在比赛设备都是什么样的。 星星诸人走出了他们的休息室，沿选手通道很快进了场馆。就从观看席上来看，和之前比赛的场馆也没多大区别，毕竟都是差不多的容纳。但是比赛台的装点就大不一样了，选手的准备区统一在南侧，而比赛台则分列东西，正中场上是腾出的大片空间，全息投影最终就将投放到这片区域上。而经过了这几乎一个赛季的洗礼，全息投影的转播技巧已经磨练得相当成熟，凡是到现场来看比赛的观众都绝对会有和在家完全不一样的感官，而不仅仅只是现场热烈气氛上的体验。因为这一改革，本赛季所有比赛的上座率都是疯涨，联盟各大战队都是大受其益，这一方法将被进一步的进化推行下去。星星众人在他们的准备区这边转了一圈后，随即去往了比赛台。对于选手而言，中间的空留的全息投影区域其实一点也不重要，因为比赛中的他们是无法看到的，比赛台这才是他们真正的战场。每边的比赛台各有6个比赛席，显然是为人数最高的团队赛而设计。所有比赛席的电脑硬件条件是完全一致的，这都是联盟统一做出的规定。而选手主要使用的设备鼠标和键盘可以由选手自备，在比赛席上都有很方便的插口。不过设备在赛前都会接受检查，看是否符合联盟规定。如果发生忘带设备这种马虎事儿，不用急，联盟也不会因此就取消比赛资格这么苛刻，问队友借或是现场提供统一制式的备用设备都是可以的。比赛场已经开放，选手热身适应，自然该做的检查调试都已经完毕。这一次的挑战赛决赛规格算是弄得相当高了，完全就是职业联赛中的制式。星星众人随即进了比赛席，打开设备各自尝试了一番，连陈果都兴高采烈地感受了一下职业选手比赛时的感觉。完了，从比赛席钻出来的时候，却看到魏琛一个人站在场外，怔怔地望着整个场馆。陈果没有上前打扰，也学魏琛的样四下环顾了一下场馆。这个退役多年的老兵本来已经没有想到过重归这熟悉的战场，结果有朝一日的他却真真切切地站在了这里，这时候的心情会是怎样呢？ 陈果扭头又朝魏晨望去，结果就见叶修早已经和那家伙站在一起，香烟一人一根抽得正美，烟灰飞得能在空气中让人看见。陈果对这两位实在无语了，就不能多给别人留点感动的空间吗？魏琛虽然也没经历过这场面，不过曾经的老兵还是体现出了极强的适应性，没像几个小年轻一样好奇的在每个比赛席都钻一圈。这么一番折腾，两个小时也就过去了，选手通道加试选手的身影开始走出。事实上，就这适应场地的热身，两支队伍之间根本是不冲突的，就是两个小时的说法，其实也算不上是什么时限，真要多混上半个一个小时也不算什么违规，只不过在最终比赛之前，所有的设备会被封闭最后检查一遍，那时候选手是必须要离开的。所以说，假使说什么星星先来适应场地，完全就是没必要的一种客气，又是一次他们豪门骄傲的流露。过来适应热身的只是加试的选手，陶轩没有再跟着。看着星星诸人还在这边，加试选手们也没有什么表示，只是在准备区那儿转了一圈后，随后也去了他们的比赛区。直至看到星星众人准备离开后，加试这边突然有人喂了一声。加试众人留步，随后看到的就是那个被他们嘲讽了无数回却依然执着不倒的孙翔。 线下赛以来，每场比赛我都会拿到五个人头分。 孙翔朝这边伸出一只手，摇晃着喊道， 今晚也不会例外。 这孩子已经没救了， 陈果无奈地说着，连他都对孙翔的挑衅无动于衷，可想而知孙翔这狼来了结果狼又没来的笑话已经闹过多少次了。理也没理，星星一行人就离开了比赛场。晚八点，挑战赛决赛将正式打响。